偶像学院的练习生陈玉龙。 哇哦，欢迎。 刚刚说的是什么？ 对，我也在想，那是你们的组合名称吗？ 应不是。 什么 MNA 是 MNA 是我们就是练舞的地方，它后面那个的名字。 哦，是你们练习室的名字吗？ 也代表了，也是代表了那个练习室。 这是一个就是很新的点，因为一开始之前很多艺人也有这种练习生嘛，但是就是其实我们待会儿可以好好的问一问日常的这个练习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哈。 嗯，对，没错啊。今天晚上呢，龙龙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给大家奉献不同的好听的歌曲。一个爱唱歌的阳光男孩啊。 没错，那还是同样的，因为我们节目一般都是用声音的方式啊，先要这个先声夺人，用他的声音来吸引各位的耳朵，吸引各位的眼球，所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由龙龙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林宥嘉原唱的版本《全世界谁倾听你》。 哇哦，一起来期待一下。 准备好了吗，龙龙？ 可以。 OK， 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开始，一起来听吧。 发香人，雨停了，风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黄昏和琴声无法相认。一盏灯，一座城，照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就是最后的人，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一盏灯，一座城，照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加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谁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加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龙龙，全世界谁倾听你。 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这也是这个电影当中的插曲。而且同时呢，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路过了我们的直播间，路过了声音和视频的话，千万要留步，因为这里会有很好听很精彩的内容。 这个就不能路过 了啊。对对对，如果要是我们这个就是有看到我们的话，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今天晚上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嗯，没错。其实真的，每每有人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的工作。 哦啊，为什么？ 这个电影叫、 哦、 叫什么来着？ 从你的全世界 路过，对吧？ 对， 里面邓超不就是一个电台 DJ？ 电台 DJ， 然后他在晚上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如果说现在外面有人听到这个自己的声音的话，然后打开双闪，给自己闪两下。哎、当时是在、哎、也是在咱们电台。 对，这个当时就是我也是听到这个真实的故事之后，发现哇天哪，就是听到的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 只以为最开始是编剧脑洞打开想出来的， 对，没想到是真实发生的。嗯， 然后当时 所以现 在 我们要不要也号召一下？ 现在我们也看不到啊， 就是。号召一下啊，所有听到我们这个声音的啊，现在这个调频是 FM98.2 的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也可以 打开双闪， 打开双闪闪两下， 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对，我们在心中看到了。 但如果您现在没有在听收音机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没错， 我看到已经有好多朋友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啊！ 欢迎各位，周末快乐。 对，说到这个阳光男孩啊，说这个龙龙非常的阳光。 嗯， 然后还有人说这个月月换发型了 啊。对，今天为了遮住我的大脸。开个玩笑啊，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因为嘉宾就是真的很年轻，然后同时又很阳光很青春的这种感觉。 嗯， 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多大？ 我今年18岁。 哇哦，18岁。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18岁能够把这首歌唱得很好，就是它里面的感情、 很有味，很有就是很有故事和经历的感觉。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的处理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要开始挖坑了吗？ 嗯，对，18岁也不要放过。 瑟瑟发抖的龙龙，我下次再也不要来了，你们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台本上没有写我们要挖坑是不是？ 哎，所以你怎么觉得这首歌曲的，就或者为什么要把它当做第一首歌曲，或者说今天要带给大家听？ 嗯， 也是跟主持人刚才聊到的一样，就是这首歌它是从那个电影里面出来的。 嗯， 然后这首歌的就是这个电影的主角邓超就是在电台里面。 对， 所以我想说第一次来到这里、 啊、 我也就想把这首歌放在第一首带给大家。 天哪，就特意为我们来写的，就是来到电台然后就选择了这样一首歌，是不是？ 啊、嗯，是的。 我刚以为他说哦，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那样，我之前也是一个 DJ 然后电台主持人。 正如大家所想到的那样，之前那个人就是我。 哎，那其实啊，我还想问，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其实是很，就是很像林宥嘉的。 嗯， 哦，你是日常 有一点点， 就是对你日常的声音处理办法就是这个样子，还是刻意的去模仿了一下？ 我应该是没有去模仿吧。 哦，应该没有。嗯、 对， 就是自己。 嗯， 啊，对，我自己唱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你的声线和他有点像，有人说过吗？ 有啊。 有， 对，然后还有说一会儿要给大家带来的一首薛之谦的歌，可能 哦，薛之谦， 哎，那老薛跟林宥嘉的 声线完全音色完全不同啊， 是不一样的。对， 我可能是在他们两个音色中间的一个声音 交互了一下。 所以这两个歌手都是你很喜欢的类型吗？ 对， 就是一个林宥嘉，一个薛之谦。 嗯哼， 嗯，所以你喜欢他们的 大概可以猜测一下龙龙的音乐风格。 对对对，你喜欢他们的是哪些点呢？ 就是歌比较都是悲情的那种， 悲情的， 对，然后都是慢歌，我就喜欢 苦情歌， 对，就喜欢这一类的歌曲。 天哪，一个18岁的男生，你经历了什么？ 其实我就是很阳光的，我确实是个阳光男孩。 但是喜欢这样，对，我看到他这个笑的感觉就很阳光了。 都是假的啦！不，我说的是这个 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对，音乐部分可能更喜欢那种比较饱含深情的那种类型。 对对 啊， 也有可能会觉得特别酷。 嗯，可能我觉得这个阳光大男孩的内心是很细腻的，所以说呢他才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动情的歌声啊。 嗯哼，所以龙龙现在是在上大学吗？在读大学？ 对，我今年大一。 哇， 是读什么专？是跟音乐相关的吗？ 不是。 你的专业是？ 你的专业是什么？ 其实我的专业是计算机。 哇，理工男， 计算机专业。 嗯，哎，就想象不到，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学计算机的男生都比较的 理性， 对，然后他们可能 感性层面会稍微少那么一点点， 脑海当中可能更多的都是关于什么程序啊，然后我要 你说 那些代码呀，对对对，他们学习应该也是这些吧？ 对，差不多都是这样， 就是做一些代码呀，什么脑海当中都是一些方程式啊，这是我理解的，就是理工男生。 我想问一个这个比较私人化的问题，你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多少分 啊？高考的时候数学时间太难了，我考的不是特别好。 谦虚了，没事，你考的再不好肯定 比 我 好，那也 比 我们俩好。 所以当时是怎样？ 方便说吗？没事，不方便说我们就继续问。 那你们继续问吧。 那是多少分？ 刚刚好及格。 哦，那也其实 那还好了， 还好， 那也比我厉害了。 对，那你是物理，就是 理 综的那个部分应该会很好， 理综的 理化会比较厉害， 对。所以啊，问题又来了，既然你学的是理工类的，学的是这个 IT 啊，计算机方向， 你是想说今天的挑战环节让龙龙现场解方程式吗？ 对，现场编程，为我们的节目编一个程。哎，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很浪漫的程序员哦，他就是给自己女朋友做生日礼物，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小程序，然后那程序里面有他唱的歌啊，祝福啊，然后好多照片啊，就他们之前的回忆，就很浪漫。所以你会把自己的专业 通过程序来完成？ 对，所以你会把自己的专业就是什么程序啊、编程和音乐结合到一起吗？有吗？ 我当然有这样的想法呀， 有这样的想法 、嗯、 对， 当时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呢？比如说我唱歌，我就想让大家都去了解我唱的歌，然后我可能会写一个程序，然后让大家从第一步开始点进去，我就会一步步把我的歌听到最后。 哇，然后再给你留言。 对，可能会设置什么？你必须留言，你必须夸我唱的好听。 就是写的不好的那些留言都不让留下来，是不是？ 差不多。 好可爱。 很有心计哎， 很可爱哦，我相信大家不会说不好的。 我刚刚脑补了一下那个小程序，就应该类似于那种小游戏，然后从一步一步，就是最开始点开就能听到龙龙的声音，再之后呢就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啊，把这首歌一直都听完，最后给你留个言，再给你反送一份礼物。 所以 这个想法，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把自己的专长啊和专业结合到了一起。那就是学习理工类的专业是你的意愿还是？ 这应该不算是我的意愿吧。虽然男生应该是学理工，其实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偏文科类的东西。 我感觉到了，就是他的这个情感的处理啊， 更感性一点。 对对对，更感性一些。 所以当时为什么选择计算机？ 计算机 感觉到了无奈 啊，差不多吧。怎么说，计算机也是现在最热门的行业吧。 对，它比较热门，也很难考的。 所以我觉得选这个专业会比较好一些。 嗯， 所以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才选的这个专业。 嗯 嗯，那打算之后是从事类似的工作，是做 IT 行业的工作，还是打算往歌手啊演艺道路上去走？ 我当然是想往歌手的方向走。 哦， 虽然我是个 IT 男。 嗯嗯嗯，完全看不出来。 嗯， 声音也很棒，很好听。 对，像我们这个有朋友说啊，在这个微信里边留言说，好温暖，嘉宾好有心啊，这个理工男也不影响阳光啊。 对对对，而且真的可以完美的结合到一起，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年的那个新歌声那个栏目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周杰伦周董战队的一个男生，他是清华的，然后同时呢他在玩的就是把那个音乐实验室 就会玩得很高端，很高级。 对，他会用那种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团队专门做音乐实验室，然后就把那个就是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歌曲啊，这个乐曲的一些编写用电子的方式把它编写出来。 嗯， 对，就是有一些很高级的玩法，你之后也可以去探寻一下。 如果以后这个专业我学得很好的话，我一定会去探寻的。 我期待你给我们发这些小程序哦。 微信里边直接点开跟那个木马病毒似的， 对对对， 去听完。 我相信你会有很多迷妹说，哦，我愿意，我就要听完。嗯，未来会有的。嗯 嗯，刚刚啊，这个龙龙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全世界谁倾听你》，那么我们挑战继续。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其实》。 哎 哎，这首就是老薛的歌了。 哎，感受一下，因为声音介于老薛和他之间。 OK， 这首《其实》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嗯。 需要借口，爱淡了就放手，我不想听你也没说，平静的交错，随便找个理由，确定了就别回头，不爱你的人说什么都没有，分开时难过不要说，谁没谁不能好好过，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分开时难过不要说，如果被你一笑而过，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分开后我会笑着说，当朋友问你关于我，我都会轻描淡写，仿佛没爱过，其实我根本没人说，其实我没你不能活，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谁不能好好过，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分开时难过不要说，如果被你一笑而过，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笑着说，当朋友问你关于我，我都会惊讶 想得多，其实我爱你比你想得多得多。 这首歌曲来自于龙龙，原唱是薛之谦的《其实》。 嗯，很好听，而且就是真的果真，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薛之谦，一个是林宥嘉啊，这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声线。因为比如说龙龙在唱那个，就是这首歌里面用了很多气声，就是主歌部分会更明显一些，就是气声的部分会非常的像薛之谦老师。然后同时后面就是副歌的部分，可能用了很多实声在里面，反而。对，有点 也很有力量， 对，但是真的很好听。 所以我刚刚在听他唱的时候，不禁在想，哎呀，一个18岁的男孩子， 对啊，这是经历了 怎样的经历了多少故事呀，这是。 哎，所以问一个这个比较，对于歌手来说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唱歌的时候你是用心多一点，还是用技巧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 或者说你觉得在唱歌的时候，我是应该做到什么样子的状态？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唱歌的时候可能是用感情、用心的会多一些。 那就是说有，你有很多故事。 这个是送命题，就是我用心啊，用技巧。真的，我要说用技巧的话，那这是吧？然后用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啊。没有，没关系啊。 继续继续。 啊，所以你是用感情会更多一些 啊？对， 所以真的会有很多故事吗？让我们问愣住了。 哎，年轻的时候不都有一些故事吗？ 天哪，18岁的一个男生年轻的时候， 那得多大呀？ 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是浮现的怎样的画面？是之前那些经历的故事，哪怕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也好，还是纯粹的想歌？ 应该是薛之谦拍的 MV。 哦，你会哦受到那个 的影响，更多的会带到其他的影响。 对他，我觉得我唱歌有感情，一个可能是自己，真的经历过这些东西，还更有可能是，这首歌本来的感情就很浓厚。 嗯。所以你在就跟着这个音乐在走的时候，其实自己的，然后包括薛之谦的，然后一些感情融合到了一起。 哦，是的。 嗯，那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很 得到你想的答案了吗？ 对，得到了，得到了。而且还有一个啊，刚刚我们聊的是你现在所学的专业，那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发现自己，哎，我在音乐方面也还有一些天分，然后同时呢也在哎就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聊到天分和怎么跟音乐结缘的，我们可以留到一会儿再去聊，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挖掘的一个点啊。 没错，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一会儿见了。 我就想了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 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还是要在半点的这个过后跟各位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那如何去找到我们的节目来收听和收看呢？具体的方式各位请记下来。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 FM98.2AM927 当中啊，听到我们的传统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传统节目。当然如果要是现在方便的话，各位，我们更加推荐的就是通过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直播间的按钮，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龙龙，欢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星娱乐 MNA 偶像学院的练习生陈玉龙。 哇， 欢迎欢迎龙龙， 我们的阳光大男孩，欢迎。然后同时你们每次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是不是都要带上前面的那个？ 是的，因为我们是代表这个东西的。 明白明白，下次我跟大佐我们两个也可以设计一下。 每次不都是有吗？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吗？ 也是挑战性， 不然你以为你是谁？ 我们想整一个那个就是字母的那种感觉，就是组合天团的那种。 我们是 B J Q N。 我觉得这个我们到时候都卡住了，卡在了第一句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哦、那还是再次欢迎我们的阳光大男孩，唱歌又非常的好听又非常的爱笑，欢迎你，欢迎我们的龙龙。 哎，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啊、这个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啦。 没错， 我刚看到有人说啊，就说这个看起来年龄好小啊、不是看起来年龄好小， 本来年龄就小， 对，刚刚成年啊，一个非常阳光的大男孩、然后还说好想听八卦。 就是刚刚那个坑我们没往下挖，所以说大家不乐意了是吗？ 你觉得这个我们能满足他吗？ 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保护一点点啊、待会儿我们见机行事好不好？ 那就是有个大坑了，我告诉你，见机行事。但开玩笑啊，还是以分享音乐为主。刚刚的两首歌，一首薛之谦的歌，一首林宥嘉的歌呢，接下来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于林宥嘉的歌曲《残酷月光》。 哇，难度又很高，我们一起来欣赏《残酷月光》 来自龙龙，一起来听吧。 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 走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眼里最温柔的月光。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眼里最温柔的月光。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眼里最温柔的 看这首歌曲来自于龙龙《残酷月光》， 残酷月光， 哎，真的好稳啊， 好稳，而且就是这首歌听完，感觉这个月光并不残酷，相反，今晚的月色一定很美， 像残，哦，不对，像这个，刚想说像残酷的太阳一样，这也不对， 今晚的月色很美，那你呢？ 嗯，换歌了， 不，这是一首，这是一句诗，对，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那你呢？ 对， 那你呢？ 对。 就蒙住了 好可爱好可爱，而且确实啊，这个就很像了，尤其是最后的部分真的很相像了，跟原版很相像，所以我觉得好像原唱就在我们的直播间中一样。对， 当然，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觉得今天的挑战嘉宾龙龙还不错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跟我们留言互动啦。 没错，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也可以刷刷小礼物哟。 刚刚有一个话题没有聊啊，那就是关于我们的龙龙什么时候，或者说通过怎样的一个契机，然后慢慢的发现自己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天分。 嗯，这个应该要从初中的时候说起吧。 哇， 还好了，我以为要从小的时候说起。 真的就是十八岁在数自己的十八岁之前的青春的时候就是不一样。你看我们都要往前倒十年，人家就是 十年不至于吧，我都要倒二十年呢。 哦，那我就可能三十年了。人家说那初中的时候三年前。 那应该是六年前。 哦，六年前初一。 对，初一。当时是我第一次参加校园的歌手比赛。 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自己唱歌就是会让大家会觉得好听的。 嗯， 就是在那个比赛之后，我突然发现很多人喜欢我唱歌，我才开始想到，哎，我是不是很适合唱歌？然后再后来，我慢慢的喜欢上了唱歌。 初中的时候， 嗯， 对， 通过一次比赛，然后发现，哎，自己唱歌别人都很喜欢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发现我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天赋吧。 你在就是参加比赛之前喜欢唱吗？就日常的时候。 日常我是也是很喜欢唱的，只是不敢唱出来。 啊，就是自己在家里面。 也属于一个就是跟大家差不多的状态吧，很普通，普通人。 就是音乐爱好者，对，在参加比赛之前。 嗯， 有句话叫做 你先。 有一句话叫做戴上耳机世界就是自己的。 对，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也不管别人听我唱歌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戴着耳机自己在家里面就这么唱。 嗯，在六年前初中的时候就在听薛之谦吗？ 那个时候薛之谦前辈他 那时候是什么雪、 认真的雪， 认真的雪， 对，那首歌 十年前了， 那首歌、 那十年前了。 其实那首歌小时候也听过。 对， 我记得那都 是我 小 时 候 的歌。 对， 可以说我认识薛之谦前辈应该在很多年以前。 哦，通过他的音乐。 对， 嗯， 虽然中间没有一直去追求他。 嗯， 一直去追求他。 当然他也是中间沉寂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后面就是到后面，可能是大概六七年之后，就是那首歌六七年之后，然后才逐渐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的。 对， 是的， 对， 也让更多人听到了老薛的声音嘛。 是的，是的，哈。 那从那之后呢？ 然后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练习唱歌呀。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高中高一的时候又有一次校园的十大歌手。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可以说是一开口就 哇， 大家都 震 惊 了全场。 哇， 当时唱的什么？ 当时唱的也是薛之谦前辈的一首歌，叫绅士。 哦，绅士。 然后那首歌唱出来大家也是觉得啊，跟原唱好像。 哇，所以在学校里面是不是有 很多 小迷妹？对 啊，是有 洒洒水了， 很谦虚啊！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状态就是洒洒水了， 就是真的。刚刚在聊说是不是有很多的小迷妹，我们还说了有很多的小迷妹， 对对对， 他说啊是有， 很谦虚啊。 真的，我就比较好奇，等到龙龙之后这个有出道的那一天，然后自己粉丝上万的时候， 小程序的那一刻啊， 对，然后这个会不会有上万的粉丝？哎。没有，就几十万而已了。好可爱的男生。 对，所以就是从初中和高中都是参加比赛，然后逐渐的让自己增加了很多信心和这个相关的经历，是不是？ 是的。 那到大学就是为什么要往专业的方向去走？ 这也是一个巧合让我往这个方向走。 什么巧合？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 多看了 被谁又看了一眼吗？ 啊，差不多吧。 哦， 真的是吧？ 或许是因为确实我唱歌还不错吧。 嗯， 然后 当时 谦虚乘以三。 当时通过什么契机被发现的？ 当时我是参加了就是晨星娱乐的面试。然后也是很感谢当时经纪人老师。他很欣赏我。然后才开始挖掘我的。 所以参加面试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你主动就是意愿上的主观意愿上的吗？ 对对， 就是还是很喜欢音乐。所以说才会去找这个相关信息。 是我内心其实是很喜欢唱歌的。但是也是家里的一些原因，然后让我不能从一开始就往这个专业走。 明白。 那所以到现在为止家里人的态度和想法是什么样的？ 他们 还是跟以前一样吧。 现在是不是爸爸妈妈有在看吗？你有跟他们说吗？ 他们不知道这个事。 哦，不知道。嗯，我还说就是他可能通过我们节目， 那可以把今天的回放拷回 去 给爸妈看一看。 对对对，可能爸爸妈妈一听到你的声音之后，就会发现，哎，可以考虑一下。 嗯，我们家龙龙真不错。 对。 所以以后还是想继续往歌手方向发展。 嗯，是的。 打算一直坚持这条路吗？因为这条路真的很难啊。 如果作为一个 IT 男，我理性的分析一下。 哇， 写一个小程序来分析一下。 真的不容易。你看看人家做一个决定都是理性的分析一下。嗯，这个是吧，看起来就很理性的样子。 就是因为唱歌是我非常热爱的东西。 嗯， 如果我以后真的就是能在这条路上面走得很远的话，我当然会义无反顾的往这条路上面走。 嗯， 然后 所以通过理性的分析决定，就是 有89%的可能性。 大概80%-90%。 哎啊，可以可以。我们也期待就是未来的绽放。 有小程序那一天吗？ 对对对，未来的绽放还有那个小程序记得发给我们。 真的，其实就像很多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这儿给我们留言说啊，这个唱歌真的挺稳的。 嗯，很稳。 对，而且他刚刚也说过自己声线特别像刘佳和老薛两个人之间。嗯，就是确实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啊，那个怎么说呢，这个事儿 控制力很强，天赋很强啊，天赋很好。 而且一涉及到梦想吧， 加油嘛，因为每个人都在不断的追梦的过程。对。 你的梦想是什么？突然想起了汪峰老师。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继续用歌声的方式来跟大家度过这个周六的夜晚。 所以接下来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 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林宥嘉。 哇，今天又是专场哎。 对，林宥嘉专场。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叫做《成全》，一起来听吧。 来听。 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着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整。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爱是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分手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这首歌曲原唱林宥嘉成全，来自于我们的龙龙， 好好听啊，我已经变成那个小迷妹之一了小迷姐吧 哎，刚刚龙龙话怎么说的是、其实没有，哎，刚刚是什么来着、 那个就是有没有小迷妹啊、就是、 对，谦虚乘三，谦虚乘四，来来个谦虚乘四， 你唱歌好好听哦龙龙 啊，蒙住好吧，没有 说好的， 没有懂我们的梗， 对，就是演、 好的 哦，好的， 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啊、刚这首歌曲成全，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这个今天一共四首歌曲，三首林宥嘉的，一首老薛的歌，确实都是非常完美的演绎出来了、 是的是的，很好听，而且我相信啊，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好听的作品以及更多的尝试，对不对？好的， 冷淡加一， 好的、 我们也在这期待着龙龙未来的发展，也期待着那个小程序啊， 没错，我们等着小程序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3、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 没错，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龙龙的精彩演唱， 那在明天明天同一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明天见啦， 那么大家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拜拜啦， 拜拜。